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7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至尊二十星。129大楼一如既往的低调，没有挂牌子。顾明生听过129的大名，也知道129在黑街上，不过他基本没有来过这儿。除了129的会员跟与129有合作的人，普通人很少有人能进来，除非家里有亲戚是会员。顾明生没有认出来这普普通通的大楼就是传说中的129大楼，只是四处张望。 嫂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 拿东西。 潘明月按了一下电梯，电梯刚好下来，门打开，里面的终极会员看到潘明月立马打招呼。 潘小姐，正好我刚下来接你，老大在楼上等你。 那人又看向顾明生，觉得他有点眼生。潘明月抿唇笑笑， 先上去吧。 一行人上楼，长宁除了把礼物给潘明月，还要跟潘明月谈一些正事儿。这种场合顾明生就不适合进去了，终极会员就在外面招待顾明生。 外面什么情况？ 顾明生作为富二代，交际能力不错，很快就跟终极会员聊上天了。终极会员笑眯眯地给他倒了一杯茶。 外面最近追一个逃犯，所以被封锁了。顾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，叫韦七。 终极会员给了顾明生一张名片，顾明生接过来一看。 韦七，还真是韦七，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名字，世间竟有姓韦的人。 不过他也就心底吐槽，把名片收下了。顾明生本来想着套点关于潘明月的消息，没想到他半点消息没有套到，反而被对方掏了个底朝天。 坐。 里面，程宁放下手中的茶杯，随手把脚边的袋子给潘明月。 谢谢。 潘明月接过了塑料袋，程宁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。 没什么东西。哎，你们的日子定下来没？ 潘明月愣了一下。 别不好意思。 程宁瞥他一眼，悠哉悠哉地翘着二郎腿。 再过两天，孤狼的儿子都能叫我干爹了。 潘明月本来以为今天程宁是来跟他商量奥古斯特的事，没想到他是来八卦的。 不是说陆家那小子要接管一区？ 长宁靠着椅背挑眉道： 四舍五入以后，一曲也是我们一二九的了。 没办法，秦然已经是研究院的人了，他抢不过也不敢抢。但潘明月再抢不过，那他就去把稽查院炸了。潘明月只好转移了话题。 陈姐那边 奥古斯特的事儿，你先不用着急，处理自己的私事要紧。 长宁放下茶杯。 巨鳄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孤狼上次刚去过 M 州，他们胆子不会这么大。要真在我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，那他们也别想全手全脚地走出去。 这事儿已经是国际纠纷了，只能几个大佬出头谈判。潘明月料想也知道秦冉他们不会没有什么动作，听长宁这么一说放心了。他拿着东西出了门，上车之后，潘明月才拆开了长宁他们给他的礼物，里面是一方129的印章，算是半个掌权人。潘明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他没想到今天长宁会把这个给他。顾明生把潘明月送到陆家，也成功拿到了潘明月的账号。 我没怎么玩过。 潘明月笑笑。 你随便玩。 没事儿，嫂子， 我帮你打到大师级。 顾明生拿到了账号，就迫不及待地回家登录账号。九州游，打到大师级的人就算是高手了，毕竟职业赛都很少有人能打上至尊。顾明生拿着耳机，吆喝着一堆兄弟要向他们展示神牌。陆兆颖的号也有神牌，他们羡慕了不知道多久，但不敢跟陆兆颖要号玩。好在潘明月比陆兆颖随和多了。 顾三好了没？都等你呢。 耳麦里传来其他人催促的声音。 快加我，加我啊。 哦，马上马上。 顾明生颤抖着手输入了潘明月的账号，按了 Enter 键，目光紧紧地看着屏幕，不到一秒就登录了游戏。登录名：明月，等级：至尊20星。顾明生的手更颤抖了，耳麦里还在催促：“ 顾三，你好了没？好了没？” 顾明生还没有来得及回。屏幕上又出现了一行邀请，您的好友林子很大，邀请您排位竞技场。 顾三，顾三。 顾明生抹了一把脸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： 我们还是去开匹配吧。 怎么了？难道他段位太低，我们打不上？ 耳麦里的人声依旧着急。 我们先换匹配赛。 不是，你们段位太低了，他是至尊20星，你们不配。 顾明生不小心点进去了排位，除了林子很大，里面还有其他三个人。游戏里的麦也传出了声音： 冉冉，是你吗？刚刚都听他们说了，明月婚期定在9月18，你应该不是明月，但冉冉应该也没时间上号啊，你是哪个？ 顾明生没有说话，因为他看到了其他三个人的名字。 不说话，你不会真是冉冉吧？ 又出现了另一道女声。 哎，不会的，最近实验室忙，教授他们有个实验一直没做好，他没有时间呢。 这两个人说话，顾明生颤抖地看着其他三个队友的名字。第一眼，顾明生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他擦了一下眼睛，又看了一眼，从左到右分别是林子很大、严小溪、南边童谣，最后一个 OST 杨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